我不明带酒味儿，天气长年天气长 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扫松》。 哦，你看，空山绝壁，北风萧瑟，好凄凉人也。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当初才得见定金的师弟是了喧叫，至今又在那里叫，呵呵，了了了也有听得寒雀被偷儿偷去了石木，偷儿啊偷儿，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石木是令人可恨，我很偷儿啊。Oh, wow. 天安把宋朝是伟大啊年就自骄啊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打金砖》。 船钩照西厅，分明今朝朝过娘娘起走一家门要花人把要当问罪变形不得那金也曾把大面子害人要不翻盘看不斩要再临那年过凋零想不忘走南阳东逃西奔老皇兄啊借家宅分水西尊不念了你老伯母原谅今不念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年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可小三可该三分三年三年三里三十三可三分永不带孝保定了乾坤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不念你是你我开国老臣是蔡天亲弟们将之一顿华人家就不听谗言岂赞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明天要皇儿兄要自狂三家王不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免得悲惨放大胆一步一步随定不忘人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哭秦亭》。 Thank you.